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青年学生晚会，要永远为伟大的太阳朝鲜争光，15号晚上在金日成广场举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由党委员长、内阁各副总理、各道党委委员长在主席台就座。还有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顾问钱顺辉、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议长崔银福、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会长尹吉祥、国际高黎人统一联合会第一副委员长金七星在主席台就座。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六军官兵、有功者在观礼台就位。庆祝太阳节，旅日朝鲜人祝贺团等各海外同胞祝贺团、代表团、海外同胞、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以及驻朝各国外交及各国际组织代表夫妇、武官夫妇、使馆官员、太阳节庆祝活动外国客人应邀观看了晚会。夜空上有烟火升起，会场周边有火花飘落，为朝气蓬勃、突飞猛进的青年强国祝福辉煌未来。晚会参加者喝着要去白头山、社会主义在前进等吹奏乐和歌曲的旋律跳了舞。来访我国隆重庆祝太阳节作为人类共同节日的海外同胞和外国客人也跳舞，为庆祝晚会增添了异彩。